院通过19,000亿美元抗疫刺激经济方案，总统拜登话要迅速行动，走在新型冠状病毒前，令经济活动再运作，促请参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抗疫刺激经济方案当地星期六以219-212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交由参议院审议。预料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将会在参议院引起争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我哋对宠物嘅爱护咧，系义无反顾，一定要留佢喺身边。宠物嘅对象咧系好多元化嘅，由有生命体到冇生命体，由昆虫、动物去到人类都有。嚟紧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讨论下宠物。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广东广西，文杰华、岑日飞、黄少俊一齐讲。宠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谂落星期一真系好黑人憎啊！二人组合石山街第一首的派台作品 Demo 是叫做 Monday 的，源于成员杨彤觉得星期一就是将我们和最亲的人分离。作曲杨彤 Marston， 填词有杨彤加上韦瑞，编曲石山街，监制石山街 Morphy。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石山街暗恋家。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食咗30几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建议设立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由政府提供担保，上限是在职期间平均每月收入的6倍，以80,000元为上限。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 早晨，早晨，今日广东广西咧，其实讲嘅题目咧，即系比较系普遍化啦吓，唔离地嘅吓。咁啊，但系对于某啲未养过宠物嘅人嚟讲咧，仍然都系需要一番推敲。 咁啊，但呢个题目叫宠物啦，咁啊，当然系包括养殖啦，包括同佢之间嘅交流啦，包括甚至嗰个范围定义啦。咁咧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啊，仲有咧黄少俊吓， 喂，大家早晨啊， 早晨系，仲有台电话旁边岑日飞， 系大家好， 飞哥听到嗬， 系听到， 早晨。咁嗱，先问下大家先啦，即系睇下有冇依一个所谓利益申报，咁有冇养过宠物嘅咧？啊，黄少俊。 以前有養過，養過唔止一次添，唔同種類。咁但係時間都短啦，近年都冇養啦，近十年都冇再接觸寵物啦，自己都係啦。 好。 咁但係其實我諗香港呢幾年咧，即係可能唔止幾年咯。就算你唔養寵物咧，你都成日所謂接觸到嘅，因為點解你行出街都好似越嚟越多人養狗咁樣 嘅。冇錯，其實貓都有嘅，不過佢唔帶出街嘅嘛，貓係嘛？ 係啊。 咁所以就叫。系啦，咁有冇一啲好特殊嘅？即系你啲宠物唔系好正常。 我养个龟 ，OK， 系啦，但系只龟都死咗。有啲人话：我龟唔系好长命嘅咩？点解你嗰只会养到死咁？咁人都有生老病死啦，宠物都一样可以有生老病死。即系其实讲起呢样嘢咧，宠物嘅生老病死都可能系一个课题。 系， 即系可能有好多翻工嘅朋友都有听过，哇，老细只狗过咗身。星期日都要去只狗嘅喪禮喎，都聽過幾多呢啲啊？ 一間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個案啦。咁啊，問埋岑日飛先啦嚇。阿飛哥有冇養過寵物？ 有，我啊年青時候啊，童年時期不停養貓嘅，中年嘅時候養狗，而家就冇養啦。有養過魚，呢啲係寵物嚟嘅。 係，冇錯。 養魚、養狗、養貓，不過呢啲叫做大眾寵物。我哋今日就唔系净系讲猫猫狗狗， 冇错。 讲养猫养狗啊，变成一个特殊嘅话题。 冇错。 讲多啲叫做另类嘅宠物。 系啦，都会嘅。 分别啊，另类宠物即系佢叫特殊化宠物啊，知唔知有几多种啊？有5000种啊。 台湾啊。 广之不尽系啊，大陆咁多添啊，香港咧要禁制，所以又唔养得。但系台湾同大陆咧，如果你申请到嘅话咧，可以养嘅，所以好多。古灵精怪的宠物呢在台湾和大陆都有的。 嗯，一阵间听你讲下啲例子啦。不过如果你讲起台湾呢，其实叫中华民国啊，即是有个动物的保护法的。咁佢咧就對寵物咧有個定義，我諗而家一定要修改嘅，就係話主要係指犬類、貓類同埋其他可以俾你幻想作為伴侶嘅目的去飼養或者管理嘅動物。咁咧，佢就規定咧，因為咁樣你就唔可以食佢啲肉啊，用佢啲皮毛啊，即係作為用途嚇、啊，即係或者係飼養佢個寵物咧，係為咗或者動物咧係為咗經濟嘅目的嘅咁。 係 咁，即係賣又唔得啊，劏又更加唔得啦咁樣。咁但係咧，頭先你話咧個寵物嘅種類之多咧，咁今日都咩不斷擴張緊啊！咁、我話問阿黃少俊啦，你見過人哋養過嘅最特殊嘅寵物對於？你嚟讲觉得哇吓咁、都养得嘅系咩？ 曱甴咯， 啊， 有人养嗰啲观赏用嘅曱甴噶嘛，宠物曱甴噶嘛，旺角好似有得卖噶。 系 咁啊，嗰啲好得意嘅，尤其是你同一个小朋友去讲话，哇咩曱甴都可以系宠物嘅咩？小朋友一个既有嘅观念就系曱甴梗系污糟噶啦，核突噶啦，要惊啊，要走噶啦。咁但系原来就算系蟑螂类都可以成为宠物。咁其实。寵物的定義到底是怎樣定義？譬如我說我將屋企那隻所謂什麼德國曱甴啦，香港那些可能叫做、我洗乾淨它消毒或者我是自己培養出來的，那可不可以又當它是啦，當是這樣啦、假設是啦、可不可以照樣當是寵物呢？到底什麼才叫寵物呢？什麼有資格成為寵物？其實這個都幾值得去諗噶，有啲我哋想象唔到嘅，其實點解唔可以佢係寵物啫？養只蟻做寵物咁點解唔得啫？ 好好好，咁陳飛，你頭先話有不過50多种，我諗仲係一路發展緊啊。 5000几种， 係5000几种，5000几种。 係啊， 嗱，舉一啲你個發覺係屬於其中一啲種類，就係真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嘅，係咩咧？ 嗱、有種咧比較最特別嘅，呢種咧就我喺日本見過啦，就叫做拇指猴啊，即係手指公拇指，喂真係好細只㗎，喺日本見過咩？喺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嘅森林嗰度啊，嗰只馬騮咧，大咗不過係身高不過係10厘米到嘅啫，擺隻手掌度嘅，我喺台灣見過啊，即係如果初初出世嘅時候咧。 又只有蚕豆蚕豆咁大嘅啫。 嗯， 又依种马骝咧，依种猴子最中意捉蟋蟀嘅。 啊， 只狗温和好得意嘅，我依种就要好少见啊。仲有一种咧，唔、嗯、知你有冇见过咧？我见过喺视频都见过，叫做侏儒山羊，系全世界最细嘅羊。 嗯， 非常之友善聪明嘅。如果你细心照顾咧，佢会从你产生好浓厚啊！佢系跳下跳下嘅，咁啊，侏儒山羊啊，依、這个系喺西雅图已经系通过咗成为法定嘅宠物啦。 哎呀， 啊、但系要将佢个羊角拔咗先啊，咁、哦、就先至咧唔俾佢摆出自主外嘅围栏啊，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好大嘅环境空间先养得呢种咁嘅侏儒山羊。所以由此可见咧，头先黄小俊讲。话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其实系象征一样嘢咧，就表示个社会又富裕咗。话养宠物唔平噶，宠物睇医生啊，飞起噶，好贵噶，贵过睇人噶，系嘛？嗰啲如果宠物佢宠物医院啊，收费好贵噶。我好多朋友养宠物咧，要使到唔少钱，反正宠物又我病啊嘛。 絕對絕對啦，係啦，啊咁啊，即係又有啲咧取其佢形狀啊，有啲又即係睇佢外表得意啦。但係咧，更加人咧係採取咧同佢之間有冇互動嘅。咁嗱、我想先問一個都係定義上嘅問題啦，即係有時未必一定係生物體嘅嗬，有冇人將一啲無生物體啊？变成宠物嘅咧， 有当做老婆都有啦。最近好多新闻，你冇听过咩？有啲咩宅男咁样将啲虚拟嘅动漫角色当做老婆啊嘛。佢、买个公仔翻嚟，嗰个公仔有声嘅，识讲嘢嘅，会简单应你两句咁样嘅，咁啊挤咗喺度咁样，咁啊当做老婆，即系咁都得啦。何况话宠物，宠物就更加即系历史悠久啦。我哋听过什么小精灵咁啊，揸喺对手度，好似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啲小朋友。 我谂如果睇翻人类历史。只將一些動物作為 domestication 即是話家居化咧，即當佢係即係去到誒呢一個範圍，同佢個人接觸啊、飼養啊等等照顧咧，我諗啊歷史就好耐啊。岑日飛有冇呢方面嘅資料啊？ 嗱，依個嗱，你話你問題，你話依個家居化咧，其實係違反好多。其實講到動物權益，其實都可以傾嘅。我 係啊，冇錯， 喺禮拜二嘅廣東廣西節目就會有一輯。讲动物权益噶啦，快噶啦。咁但系咧，你变咗你话你，譬如话系咪美国？嗱，美国最多，美国最多人养老虎。尤其嗰个 Texas 个州啊，即系布殊嗰个州啊，最多人养。美国而家有15个州咧，系完全唔使申报养老虎嘅。即系有15个州。咁你啲老虎，但系老虎咧，你养老虎，你梗系唔系成只老虎拎翻嚟养，系自细养佢啊嘛。细老虎就即系佢属于猫科。咁啲老虎咧，但其實老虎嗰種嗰個生物特色咧，佢係需要一個活動空間，要應該有方圓20英里大，就先可以俾佢做啊！你擺佢擺喺屋企度，咁啊即係扼殺佢嗰種自然生物嗰種需求啦，係嘛？啲老虎邊有擺喺屋企度養啫？佢喺夜間喺野外森林嗰度跑噶嘛，變咗。 嗱， 香港而家仲有隻，我以前後生時飲過噶，而家香港有人養啊，但係。暗中養嘅非法嘅，叫貓頭鷹。聽講香港嗰個加道理農場啊，好似舊年啊，收容咗人50几只被遺棄嘅貓頭鷹。養養下唔養，但貓頭鷹咧，貓頭鷹係一種中意獵食嘅一種生物嚟嘅。你啊擺喺度屋企度俾佢飼養，佢哋又係佢唔中意嘅。 係啊， 好啊，佢中意夜晚飛來飛喺叢林度喺度飛嚟捕食噶嘛。你逼住佢飼養佢，咪搞到佢完全違反咗佢。 係啦， 其實我覺得阿岑飛啱講呢啲例子咧，係好值得去 思考嘅。 到底養寵物係唔係真係寵緊佢咧，定係困住佢咧？因為我聽到頭先佢話養老虎咁樣。要自細養先養得熟，嗱呢度牽涉好多問題。到底係唔係所有寵物、所有動物都適合當做寵物去養？又係咪所有都會養得熟？人都未必養得熟啦。我哋即係喺公司裏面，或者即係上司同夥計咁樣，有啲人養唔熟噶嘛，野心好大咁樣，所謂係養唔熟嘅，擠喺身邊危險嘅咁樣，呢啲聽唔少。其實動物都係一樣，獅子、老虎咁係咪真係養得熟咧？細路仔讀書都有聽過啦，即係啲故事咁樣啊，出資俾個老虎咬死咗，所以就唔好擠喺身邊咁樣。 有時唔係只老虎添，係 啊，咁你話譬如話天性呢一樣嘢，咁 天性，咁其實貓貓狗狗都本身都有佢天性噶。佢如果做咗寵物，佢又舒展唔到嘅佢天性。我好記得我有次去咗瑞士，有個地方大家可能都聽過叫流心湖。咁你知道嗰啲地方咧，就外國就對於呢啲湖邊啊呢啲咧就冇咩遮擋嘅，好多時係就咁可以行落水咁樣嘅嘛，有啲位係咁啊。人都覺得嗰啲地方浪漫啦，有水，即係又成咁靚嘅地方，環境自然又咁靚。咁咧有兩隻狗就喺個流心湖嘅湖邊嗰度咧嬉水喎。咁、你知狗就啲動作好快，跑嚟跑去好開心噶嘛。咁啊開始咧就互相追住對方條尾巴咁樣喺度聞緊啦。大家喺街都見㗎，啲狗你又追住我，又追住你。咁啊跟住咧真係～两三秒的光景啊！你讲都唔够佢个动作咁快嘅，咁啊，其中一只咧，一跳啊跳上另外一只个背脊上边啦，即刻下一秒钟咧，就有两个人冲埋嚟咧，就拉开佢哋啦。咁啊，嗰两只其实都系有人养嘅狗嚟嘅，咁啊，两只狗嘅狗主咧就各自嗱嗱声埋嚟扯开佢哋咁样。咁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哋去旅行，我同我个朋友一齐去旅行，咁叫做哇好惨啊咁样。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惨呢？因为他就是他的天性啊，正准备要、啊、即是去做一样他的天性很渴求的事情，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即刻就被人扯开了，就在那一刻就被人扯开了。其实是很惨的、 哦。不过这些惨就是一种惨、啊。另外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甚至在香港都听到，就是公开虐待。啊 哦、那些是啦，那些是啦。 在上环、啊、有个阿婆。佢綁住一隻狗，係咁鞭打，因為唔走得，係咁鞭打。 之前有單新聞咩掉曬啲寵物落街嗰啲添啦，係咯。所以其實人同寵物嘅關係咧，其實係要思考，你憑乜嘢認為你有權決定另外一個生命嘅一生係點樣發展，係點樣發展？你憑咩認為？你憑咩認為你高尚過你只狗？點解唔係你只狗話俾你聽你要做嗎？即係其實呢樣嘢係要思考嘅。點解一定我哋叫佢做寵物，你係咪真係寵佢咧？你安排俾佢嘅，你第一件事攞去閹咗佢，啊剪咗佢條尾就因為靚啲，呢啲狗你一定要剪咗尾先靚嘅，嚇、啊、有條尾就唔靚噶啦，人哋覺得你唔純種噶啦，唔識養噶啦，人哋話你，咁其實憑乜嘢決定？你係為咗佢嘅福祉，定係為咗你自己要拎一隻咁樣嘅狗出嚟啊？剪咗條尾噶，點樣成噶？閹咗噶啦，所以點樣啊？又咁樣咁樣，其實咁樣係咪真係對佢好咧？所以呢一樣嘢好值得思考。雖然話近年即係你見到香港，哇！啲人好中意養寵物，好中意養寵物。其實大家要思考一下，你養寵物同寵物權益係兩樣嘢嚟嘅。 嗱，阿岑日飛，你就話咧，遲啲星期三咧，你都會講到呢一個動物權， 星期二 嗰個動物權益嘅問題啦。權益同權利又爭啲嘅嗬。咁咧就即係都會一定係回應到，或者係有談及到黃少俊嗰、那個即係基本嘅情況嚇。 黃少俊頭先提及嗰樣嘢咧，其實可以變咗養寵物嘅一個最高境界，因為已經好多例子。你譬如你養只老虎翻嚟，你自細養佢熟曬曬感情，然後佢大咗之後咧，你放生佢，話但係一個動物如果佢有性嘅話咧，佢會放生咗之後，佢不時會走翻嚟你探你。嗱，依個就養寵物嘅最高境界。養雀仔養定，佢問題就話佢唔使跟住你住，佢放咗生佢，但係佢會當你係朋友，佢間中會嚟探你。哇！依種我咪最高境界。 佢係真心愛你嘅，唔使嗰條狗帶綁住佢嘅。 有感情同埋係啦，佢甚至有種安全嘅感覺，所以先翻嚟啦，係咪？ 有睇過一啲紀錄片咧，即係親身去睇就好難啦，喺非洲嘅好似咁樣咧，就有人咧就唔知點解佢你知非洲好多農場咧，咁啊即係又係冇遮冇掩啊，隔離有條河，咁佢話咧有隻 BB 河馬咧出咗世幾日咧就衝咗去個農場度。咁跟住佢就一路養嗰隻河馬，咁但係咧到咗隻河馬大嗰陣咧，佢都要自己翻去出面嗰個河馬群裏面活動，但係咧佢係日日識得翻嚟攞嘢食嘅。 佢又冇帶其他啲嘢？ 冇，係佢自己翻嚟。咁啊啲專家都話：咦，即係河馬其實係好兇猛動物，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河馬好可愛。如果喺野外見到，一定要走嘅。河馬係好危險嘅，好一啖就連架車都可以撞開你咬爛你噶啦。咁但係咧。 即係嗰隻河馬咧，就從來咧都冇攻擊過佢哋，即係嗰兩個主人嘅。雖然係踩爛咗好多張牀，咁因為俾佢全屋走嘅，咁啊日日咧就翻嚟攞生果食咁啊。你喺嗰啲Discovery 啊嗰啲紀錄片咧，間中都訪問呢個故事㗎。係， 但不過咧，我想帶出一個問題，睇下你哋兩位點睇啊？就好多時咧，當你飼養嘅寵物。如果佢有少殺傷性，有爪，又會咬， 甚至剝曬佢咧， 甚至食咁，唔係咁樣，而係話咧，就算你係由細到大養咗佢咧，都會有可能咧，好奇怪地咧，有一日佢攻擊鄰居，或者甚至攻擊自己，即係飼養佢嘅屋企人嘅，譬如小朋友咁樣。咁有發生過嘅，就令到咧養寵物嘅主人咧都好奇怪，佢未試過嘅、哦，即係對佢係非常之有信心。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好像癫了这样呢、于是有些人有戒心，有戒心就是人和动物始终是，即是人是动物一种、啊、当然我们经常按低我们的动物性嘛、就是觉得呢、他们有些是不能预测的，不能控制的，因为他有些本能性的东西去到某一个位置，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洞悉很清晰、但你又防范不到、这些情况真是令到即係好難為，到底我哋對佢哋嘅了解有幾深咧？喺咩情形咧？我哋唔應該誘發佢哋呢一種本能、傷害嘅本能。 我覺得你呢個問題咧，係套落好多嘢都適用，可能套落女人點樣睇男人都係咁嘅啫。你自以為你好了解佢咩？從來佢都冇犯過呢個錯誤嘅，點解突然間犯咗？即係呢啲可能每日打開好多報紙雜誌嗰啲連載專欄，日日都有人問緊呢啲問題。 我又冇咁嘅聯想喎、 啊，係咪先？喂，完全就係、我哋要點樣避免誘發到佢呢個本能帶嚟傷害咧？咁即係其實係一樣嘅啫，同一件事嚟嘅啫，可能。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係永恆都存在，我就覺得。但係你話寵物。即係佢嘅一生，佢要點樣要避免誘發佢嘅本能？我相信好多飼養寵物或者動物嘅專家都教你啦。 其實本能好多種嘅，即係當然佢都有愛嘅本能啦。佢有更加多嘅故事，話啲文學作品即係數如即係好多啊，多到你都越嚟越多添啊！就係講佢哋點樣去救翻個主人啊，點樣見到主人傷心去陪伴佢，做出各種你不能想象嘅。東西啊，譬如揾嘢俾佢食啊，咁你以為人先會啊？咁其實我講呢啲例子，只不過想反映咧，我哋對我哋養嘅寵物嘅理解咧，係無窮無盡嘅，即係唔好以為你已經知道佢，甚至想控制佢嘅某啲行為。 但係呢個咧唔係一個負面嘅睇法嚟嘅，因為點解咧？無論人同寵物又好。人同另外一個人之間又好，你第一件事就係你永遠冇可能100%完全了解，完全互相了解。而大家相處嗰個樂趣就在於了解之中，又有一丁點嘅不了解啊嘛。你冇可能完全，如果我同你好似兩個電腦揾條 cable 駁埋一齊咁，我知道曬諗乜，你又知道曬，我哋連嘢都唔使講啦。大家就咁坐喺度咁啊，腦電波溝通，咁咪冇曬樂趣。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咁樣，你就係要喺嗰種。確定性之中又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之中又有一種確定性。總之大家有個方向，咁樣就得嘅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一樣嘢都係咁，你冇可能話我要完全了解，你要完全了解，有一樣嘢可以完全了解嘅，就係機器咯。 阿岑日飛同唔同意啊？ 我就覺得咧，就話有一樣嘢要講嗰啲話，動物有獸性，人就有人性，但其實動物獸性咧，有時咧都係。即係對好忠肯，對人又好有感情化。不過我就唔知一點，動物嘅感情咧都有佢個局限性。即係好少動物能夠好似做到人咁，能夠做到愛屋及烏。因為我愛一個人，連嗰個人嘅屋企人、嗰啲仔女、嗰啲親戚，我都能夠。 呢、這個好好嘅道德思 想。呢、這個就好難，這個、呢個咧就變咗係人性嘅特點。我識得一個香港嘅校長已經過身㗎啦，佢有個嗜好，佢就養蛇。佢晚晚攬住條蛇瞓覺，網蛇啊，咁佢養蛇，呢條蛇咧又唔會傷害佢，因為蛇知道佢係佢主人，所以同佢好 friend。但係問題嗰只蛇個感情只能夠局限於對佢個主人忠誠，但係結果教而就搞出個悲劇，就嗰條蛇就咬死咗佢個仔，係嘛？佢唔會咬主人，但佢唔知道你個仔係乜水嘛。就是、咁樣咯，佢冇呢個人可能會啊，呢個係你個仔嚟㗎，知道呢樣嘢，動物個感情都有個局限喺度嘅。咁你一定要防範佢，唔好俾佢搞嘢。 所以變咗咧，其實好似頭先嘅黃兆俊咁，你要困住佢嗱。我知道咧，而家內地啦有種養法，你養叫狼豬啊。 嗯， 豬就蜘蛛個豬，狼豬啊，好似毒蜘蛛咁啊。咁你佢就問就一定要困住佢，因為佢毒蜘蛛嚟噶嘛，毒蜘蛛，佢一定將佢困喺嗰個寵物嗰個玻璃箱嗰度，唔可俾佢走出嚟嘅。走出嚟佢可能會侵襲人，但係如果咧。佢話嚟個落水喺邊度啊？落水就可能係睇佢點樣食嘢，因為你喂運養呢啲狼豬啊，一定要提供一啲活生生會喐嘅蟲。 嗯， 你唔係俾死蟲食喎，佢就中意睇佢點樣食蟲。 嗯，系啦，所以就个玻璃箱外边睇啦，睇唔到冇意思啊，系咪？咁但系个交流咧就真系少咗好多啦，吓。咁咧嗰啲仲系唔系合乎宠物嘅定义咧？即系如果我哋放松啲，佢只不过系一个饲养嘅过程啊，吓。咁或者系达到佢某啲娱乐嘅目的。咁但系咧，我哋对宠物嘅定义都好多种嘅，有啲就系同佢嘅交流去到咧，就系大家系即系建立咗一个好难讲嘅关系，一种人跨越咗。你的物种之间的关系。咁一阵间咧，我谂新闻报告之后咧，再讲讲岑日飞提出嘅一个非常好嘅问题，就系所谓即系个道德嘅能力嘅。我哋话吓动物道德嘅能力，我哋点样睇啊？我哋听听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有关爱国者治港嘅重要讲话，对于完善香港政治体制发展同选举制度有重大意义。张建中在网志说，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在这种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下，要求治港者爱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实属理所当然。他说，政治体制问题属于中央事权，并非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一部分，特区不可以自行制定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是其中重要一环，要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最关键和急迫的是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完善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特区政府必定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财政预算案提出调高股票印花税税率至 0.13%， 主要考虑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在作出调整之前已经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对市场整体交易量的影响。他说，政府是按现时股票市场每日平均交易量1300亿元作估算，相信调高印花税率之后，每年可以为库房增加大约120亿元的收入。他形容有关的评估属于稳健。许正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宣布调高税率之后，当局并不担心会影响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政府相信外地投资者希望透过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趋势只是会持续加强。他形容要提升竞争力不是斗平，而是要斗好。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福建、云南、天津和广东。另外新增6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89893宗确诊，4636人死亡，85039人康复出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紧急使用强生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强生说会即时开始赴运，三月会向美国提供2000万剂疫苗，最快未来几个星期开始接种。管理局说批准强生疫苗能够增加整体疫苗的可用性，是预防新冠病毒的最佳方法，帮助击退疫情。 总统拜登欢迎管理局授权紧急使用强生疫苗，但他说随着变种病毒扩散，疫情很可能仍然会恶化，呼吁民众保持卫生。强生在全球40,000人身上测试疫苗，预防中至重症的有效率达到66%，在预防住院和死亡方面达到100%。测试亦都显示强生疫苗的严重副作用好少，初步显示能够减少无症状感染。由于强生疫苗只需要注射一剂，疫苗可以存放在普通雪柜的温度，较容易储存和运送，相信会获得广泛使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如果我话你讲嘅嘢冇料到咧，咁就好似落里边咁。 我谂起王家卫嗰一分钟， 因为呢一分钟， 你觉得我哋嘅节目陷入咗危机系嘛？我哋而家应该讲嘢讲大声啲，叫翻醒 佢，醒翻佢哋啦。但系呢个休息法其实都真系几有效，因为刚才我听嘅时候我都有啲眼瞓。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唉，今时今日仲讲快乐，会唔会太离地呢？快乐系一种奢侈品，定系每个人生活嘅必需品嚟嘅呢？ 快乐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 咁点练啊？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快乐到场，主持李秋婷。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齐发现快乐嘅奥义。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这个星期讲东讲西，周日的题目就是讲宠物。上第一节我们讲的时候都提到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岑日飞，我们以前呢读这个瑜伽哲学，就个基本点就是在人禽之变那里的。是的，是的。就係即係你譬如四端啊，咁你有冇人同禽獸分別啊？好奇怪咧，就係要講嗰條線啊。 嗯， 你覺得呢條線係咪咁重要咧？係咪譬如話儒家講道德嘅基礎咧？即係佢係咪真係想突顯咗人嘅一啲能力，而你一定要去發揮嘅，特別係道德上嘅能力咧？ 哦，你嗰時孟子咁樣嚟分咧，我哋可以用今日嘅講話。孟子可能對動物有啲歧視，你知啦。中國人鬧人咧，鬧人最差嗰種人咧就叫做禽獸不如啊嘛。 嗯， 你衰過禽獸，咁啊差到無倫嘅啫意思。禽獸 即係最低嘅啦咁樣。 啊，你仍然禽獸不如係嘛？咁呢個係最惡毒嘅啦。但係如果你話或者你就唔好鬧人禽獸不如，你話話人係禽獸都係一種惡毒嘅咒罵。 嗯， 但係你同西方人講，you are animal。西方人拗頭喎，我係 animal 嚟噶。 嗯， 正唔正法亂嘅話， 特別係19世紀之後啦。 係啦， 你話佢 party animal， 佢覺得你讚佢添。 咁啊，真系系有趣嘅，而且佢嗰个人禽咧，个禽咧，佢冇再分任何物种嘅，总言之系非人也啊嘛，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咁总之你唔系人咧，其他嗰啲就比下去嘅。咁呢个真系当然好人本嘅中心，但系咧佢就系强调人有一种恻隐嘅道德力量啦。咁系咪真系动物冇咧？即系系咪要教先有咧？或者教都冇用咧？咁咧呢个咧中间系咪好强嘅偏见啊？ 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圣人佢对于即系世人嘅道德教化咧，佢必须要高举即系人可以达至嘅道德水平呢一样嘢，佢凸显呢一样嘢。咁而动物事实上，好似头先飞哥上一节都讲，譬如话条蛇咁样。雖然佢認得佢個主人，但係佢唔認得佢個主人個仔或者個主人個朋友或者隔離嗰個。咁呢個亦都可能受限於動物個智力啊，或者各樣嘢去做唔到噶嘛。即係咁，所以聖人點解要突顯人係應該比動物高尚？踩人嘅時候或者鬧人哋就話人哋禽獸不如嚇，儒家要講人禽之辨咁。咁呢一樣嘢係有佢嘅原因。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現代人，尤其是我哋。睇到而家個世界，即係咁多紛紛擾擾啊，又肺炎啊，又剩啊咁樣。其實咧，你就睇到咧，人嘅道德咧，往往係不比動物更加高尚啊。 係 咪？你淨係睇下啲人抗疫，咁都見到好多自私嘅表現啦，即係唔戴口罩啊，咁人哋要戴，自己又唔戴咁嗰啲咁。咁其實呢啲其實係好有問題嘅，你睇到就係、是。我都認同啊。阿文教授即系刚刚提及呢个问题，就系话到底系咪即系真系人嘅道德系比动物高尚？但系我哋思考呢个问题，又要谂一样嘢嘅，就系到底道德系咪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嘅道德标准嘅咧？定系其实喺唔同情况之下，要用唔同嘅方式去面对一样嘢嘅咧？即系譬如话。最簡單的例子我不應該殺人，但是打仗的時候你不殺人，人家就殺你的、你這一樣東西的道德又怎樣畫呢、即不能夠這樣、不能夠這樣畫， 不能夠簡化的、 動物就實沒有這樣東西，動物就實沒有這樣東西說、不應該殺人，它沒有這樣東西， 沒有了這種扭曲， 出於狩獵或者出於自衛它就會去做的，所以往往就是說其實動物那種道德是不是更加直接呢？起碼我沒有見過動物偽善的，冇动物伪君子嘅， 但系咧有趣， 系咪先？ 嗱，我先听阿陈美菲讲讲呢一点先，然之后我会提出你头先话伪善个问题。 系啊， 唔系动物咧，其实动物本身咧，佢有好多特性咧，人都互相有嘅。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讲又唔好讲话边个优越。其实你养宠物咧，最重要嗰样嘢就要对同动物就是跟那個宠物有互动啊。 冇错啦， 互相有一个即系互动，动物会。領會到你對佢好唔好嘅嗱，我見到咧，譬如話我見嗰個視頻咧，嗰俄羅斯一對夫婦就養嗰個美洲獅，而個美洲獅咧就對個男主人就 friend 過對個女主人，咁因為佢同個男主人個互動同女主人個互動係唔同，個男主人咧就比較即係同佢好放任嘅，隨意玩嘅，但個女主人咧就要嗰只美洲獅要聽話， 係啦，管束。 而家好多人養狗都係噶，就話。俾嘢佢食，然後要點樣啊？就要遞隻手出嚟，輕輕，即係要佢同佢啊拍手掌，拍上嚟拎隻手出嚟，輕輕。啊！而家啲人好多人養狗都要輕輕，要拎隻口噶。咁要你聽話，然後我先錫你。你唔聽話咧，我就打你。咁所以變咗只美洲獅咪同個男主人 friend 過同個女主人咯。 係，冇錯。 動物都要識得分噶，因為點樣即係你又咪話你對佢唔好咧？動物都有情緒病噶。有好多人養鸚鵡啊，啲鸚鵡咧如果唔中意嘅話，佢自己將啲毛啊自己自虐嘅， 誒掹曬出嚟 嘅，掹曬出嚟嘅會。 呢、這個真係，即可能都係佢一種誒示意，即係誒表達嘅方式啦嚇、或者保護自己。咁啊，但係頭先阿岑美菲講交流呢樣嘢，我都好有趣，因為嗱。阿黃少俊，你又講過有啲人，譬如去養嗰啲蟲類、或者甲蟲，而家都有好多人養嘅，喺旺角都有見到有得賣。咁咧，佢哋我嚟觀賞嘅，或者睇佢哋。我哋以前細個鬥蟋蟀咁啦，記唔記得？即係話啦，你唔係我依個年紀啊，我見到我啲阿哥咧，即係養住出嚟就打咁樣。咁佢哋我嚟觀賞或者鬥公雞嗰啲。但係咧，我亦都見過咧，有一日咧，我入到一個燈鋪啊。咁咧，我見到燈鋪後邊有缸魚。嗰缸魚咧，啲魚好特別嘅，係金色，好大，好大條。 咁於是咧嗰、那個主人即係嗰個店主就同我講啦，啊呢啲叫殺人倉，係啦，哎呀我女中意啊，所以咧我就買翻嚟養，嗰陣時好細條啊，而家好大條，佢哋真係互相廝殺嘅，嚇、 嗯 啊，即係佢係要食啲有機嘅生物嘅。咁就真係會咬你嘅手指，會咬斷你嘅手指都得嘅。咁佢係喺個，但係咧佢就同我講：你信都唔信啊！我養咗之後啊，我生意唔知好咗幾多、啊嗯。即係風水嚟講咧，即係可能有鬥心啦、啊、或者係金文啦、啊，即係我又唔識個聯想。咁、 嗯、 但係佢就愛嚟裝飾咁樣嘅，但係一定係零交流咁滯。 嗯， 即系因为我哋都觉得有一啲宠物种类咧，啲人点解会宠佢，系因为佢能够交流。 系， 但系有一啲你好难话曱甴同你交流，我唔系好清楚啦，我未养过啦。咁即系但系咧，亦都带出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成日将拟人化，我哋将我哋想象嘅东西咧，系放咗喺我哋宠物身上、 嗯。啊，我觉得啊，教授呢个观察嘅角度很好好啊，拟人化到底系咪好多人都？對寵物有一種以人化的期待呢、 嗯、 直頭是啦，叫那些寵物做仔仔女女的嘛，寵物即是他自己是寵物的爸爸媽媽、 嗯 啊、所以其實這一件事是很有趣，如果你講到這一件事為什麼很多人都對寵物以人化呢，恐怕呢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到底很多人眼中的寵物是不是自己的下一代的一個替代品呢、 嗯 这个所谓替代品呢，千祈不要听到觉得敏感，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讲法来的。可以是他认为是更加好的替代品的。 嗯、 是吗，亦都并存的，亦都有很多朋友是家里又有猫狗，亦都有小朋友。亦、 嗯、 都有很多是只是有猫狗就不需要小朋友。亦都有很多是有小朋友所以无位养猫狗。 嗯、 所以这件事呢，我又觉得是需要思考的。即是为什么我们会叫啲寵物做仔仔女女，點解你係寵物嘅爹哋媽咪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個喺現代社會先有嘅啫嘛，我又唔知，我又唔覺得古人會養隻狗係當佢係仔喎，係、嗯、嘛？咁所以好明顯呢個就睇到咧，喺我哋而家呢一個咁壓力咁大嘅都市生活裏邊咧，就逼出嚟嘅一種新嘅人的行為模式嚟嘅，咁、 嗯嗯 啊、到底係咪違反咗一啲我哋自己嘅本能，或者違反咗一啲天性咧？我又唔敢講。咁但係即係的確係會出現咗一啲問題嘅，例如好簡單，我見到有人養狗，咁啊嗰只狗由 B B 嗰陣時開始買翻嚟啦，咁啊，仔仔女女咁啦，當佢係咁啊，一路都養到好開心。誒點不知咧，到嗰只狗老嘅時候咧？老嘅时候咧，你又唔舍得当佢系人咁样去招呼佢嘅噃，好简单，即系我又唔系养开狗啊，咁啊，原来狗只眼有白内障， 嗯， 听闻咧要医只狗只眼嘅白内障咧，仲贵过医人嘅， 哦，系啊， 咁所以咧，又唔舍得啦，由佢啦，都差唔多噶啦，咁好似 有啲人好舍得、啊， 但系有啲人唔舍得， 系啊，而家唔单止咁添啊， 系咪先？ 或者岑日飞都有听过，因为有啲主人要移民啦。 系啊， 咁咧佢就觉得佢嘅狗咧都老啦，即系13岁咁样，即系真系冇办法搭长途机摆喺个机舱。咁、啊、于是咧，原来有一啲私人飞机嘅服务嘅、 嗯， 就你可以同埋只宠物咧系飞去加拿大咁样、嗯，但系收费咧差唔多30万。 咪咯，30万， 佢舍得嘅。因为那个是他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伴侣。 不是不、嗯、即是 我想指出的问题就是你有30亿身家30万的没所谓了，即是舍不舍得这些。 但是其实都不是有30亿身家那些 人。即是这样讲的，即是讲的这些就是舍不舍得这些，就是好看个人那个即是财力，即是你有100万 你捐10000元就、啊、好像很多这样，但是有些人他得100元身家他都捐100元，其实是不是，即所以这个比较是要看回你自己个人。但我想点出的就是有很多人他当着宠物，他可能是当他是仔女或者怎样。但是呢其实他又不是真的退到某些位置，他又不是真的当他是仔女那种付出的。 嗯嗯。 即是你明白吗、啊、所以就是说宠物会不会始终都是宠物，或者始终都是只不过一只动物来的啫，其实你跟他是沟通不到的。你攞佢系挤喺度，只系当佢系一个替代品咁样。如果咁样咧，好似就有种 即係大家都明啦，即係處世嘅智慧就係啲嘢唔好睇咁真咯，睇咁真就唔得噶啦。 但 係 唔 係 喎，真係有多人 有都有，但係兩樣都有， 好多添啊， 兩樣都有咯。 係啊， 呢個市場好大添。如果你咁講法，做呢啲寵物嘅服務、善終服務咁啊， 哦，等佢一個大工業嚟嘅， 好好揾噶。 係阿岑日飛點睇啊？ 哦，我認為咧就話唔係，至於話你養個寵物，話你我唔理啊，我費佢咁貴，佢費養佢，我唔理佢就抌佢算數，拎佢人道毀滅啊！因為可以成為一個社會嘅使用。嗱，呢個最近有個新消息就係咩咧？就係呢個前南韓嘅總統啊，朴槿惠啊，而家就依個姓文啊，文在寅咧，而家個總統前總統啊，朴槿惠。朴槿惠咧，因為佢惹咗官司，要打官司，要話控佢貪污，所以但係佢有個特色嘅，呢個朴槿惠養咗五隻嘅韓國狗。白色又好得意嘅，以前咧就金菠萝咁样，又着晒圣诞节嚟整晒，着晒圣诞装啊，成日咁样 show 出嚟嘅。咁自从佢惹咗官司之后，佢就离开嗰个现住嗰度，就嗰五只咁就唔理。结果咧，全韩国人全部都指控佢，话佢唔理嗰五只狗。五隻狗已經成個全南韓人民個個都中意噶啦，但佢唔理嗰五隻狗，而家要提出檢控啊，話佢違反動物權益啊，係嘛？而家霍金惠多就狗官司啊，而家霍金惠 好多官司啊，逐樣嚟啊， 我唔理咯，啲狗嚟啫嘛，但係個個都話喂搞錯啊，你唔理嗰五隻狗，以前係金菠蘿係嘛？所以後先 阿黃少俊 呢個黃少俊講到咧個寵物以人化咧，無論佢以人化好唔以人化好，從個實際角度去考慮咧，而家依個專家已經研究咗啦，而家全世界好多動物研究專家話養寵物呢個好處就多過壞處， 冇錯。 所以問題有人提出咗養寵物咧，你知啲好處有幾多？好處係有成18個咁多啊！ 講嚟聽下 幾個出嚟。嗱，一個就話、是。纽约研究嘅纽约州立大学嘅布法罗分校研究嘅十年前研究，话养宠物呢个基本上可以减少压力 系， 因为个宠物系你个伴侣嘛。如果一个人住，你翻嚟有只狗陪你，只猫陪你咧，你其实帮助你可以释放情绪，清除压力。第二个实际效用咧，呢个就不可不知啊，就话宠物咧可以帮你降低血压。即系有血压高嘅人咧，你有咗宠物咧。无论工作上休息时咧，都有咗宠物咧，你变咗你血压冇咁高，同埋宠物可以锻炼你嘅内心。你要慢慢要训练自己，你好对佢啊嘛。佢随住大小便，你点样？你都唔能够，你要同佢交流嘅，互动嘅。咁同埋宠物系一个最好嘅倾诉嘅对象。系嘛？你譬如话搵人，你要搵人安慰你嗰人，未必识安慰噶。宠物自然咧，佢俾你一种感觉。啊，同埋以前咧，我哋有个港台之友文杰华都识嘅，佢系 show 过俾我睇，但系而家都嚟讲，事实上系啊，你叫李英豪。 系，当然啦，我同事嚟嘅。 你以前同事啊？ 系啊，喺港台嘅同事。 李英豪咧就以前养狗同我讲噶，廿几年前啊，佢嗰只狗咧可以用佢嘅闹钟嘅。到时到后答应咧就唔使教闹钟，佢就会吠醒佢噶啦。只狗可以好似个闹钟咁样啊。翻嚟咧就到時叫嘅，咁呢個就問題用寵物可以話嘅，同埋咧可以幫助人哋社交。啲狗你帶啲狗出去咧，啲狗會同你同第二個養狗嘅人咧互相交流。狗好犀犀利喎，佢有啲人吠，有啲人唔吠喎，唔吠嗰啲人咧其實有個特色啊，文傑話你會留意，如果你養個狗。 我好養好短時間嚇，你講。 點解啲狗啊會見到有啲陌生人吠，有啲陌生人佢又唔吠咧？因为那个唔吠个陌生人，多数佢都系养狗嘅，佢闻到嗰个人有狗味，有狗味就自己人咧，狗系嗅觉最劲噶嘛。 咦，咁我做贼咪知啲狗味喺身咪得咯，狗咪唔吠，即系讲笑咁讲， 唔好教啊。宠 物咁啊，同埋宠物听讲就可以能够啊，系佢有嗅觉咁灵嘅，佢我闻到就问你，有糖尿病嘅人咧，要血糖低咧，嗰只狗可以闻到嘅。好劲喎！知道 有咩反应啊？ 唔需要你量，你督手指喎。放低嘅时候，个主人会讲啊。所以问题仲有一种狗嘅嗰种灵敏性啊。仲我哋话影响成个世界历史，我以前喺节目都讲过。就希特勒啊嘛。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嗰次喺嗰、那个军营都被几乎被炸死嘛。但系佢养嗰只狗咧，突然间未炸之前咧，不停吠佢啊嘛，搞到佢追住只狗去打啊嘛。 一離開軍營嘅軍營就中彈啦。 嗯。 啊，一唔係嗰只狗咧就依個世界。如果唔係嗰只狗咧，依個世界就會依賴依個人。 嗱，陳文飛啊，其實咧，關於呢啲事件咧，真係多到天上星星咁樣。 嗯嗯、 即係每一個養個寵物嘅人都可以講好多故事，而你係覺得好匪夷所思。呢、這個就係在乎佢哋彼此之間嘅交流。嗱、 嗯， 咁所以咧，養寵物之前冇錯，你講話嗰十八個優點，可能而家更加重要同埋更加多嘅，就係因為有啲人咧就會覺得特別後疫情呢個時代啦嚇。咁、疫情嘅時候，大家都係一個封鎖嘅情況。在他的生活，咁佢哋真系几需要呢啲，即系有个伴侣啊。咁加上就系、是、啲单孩化或者系老龄化啦、 嗯， 或者单身化呢个时代咧，咁、好多人都宁愿咧系揾宠物咧系做陪伴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个宠物嘅产业嘅规模真系好壮大。嗱、我住西贡就是一个宠物区，宠、物嘅市镇。咁、佢有啲咖啡室咧，就俾你带宠物入去，即系一同去享受咖啡咁。咁亦都有宠物嘅美容院，唔单止系诊所啊，同、埋有宠物嘅甜品店。咁咧有啲系啲甜品，主要俾狗去咬嘅，哇，好靓嘅设计得，佢唔系就一个骨头咁简单，即系你可以爱嚟奖励佢。各式各样你谂得出嘅都有吓，美容、医疗、酒店啦。如果你出门，咁、你要睇睇。怎樣去安置他們呢？哇，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產業，甚至是 產業鏈、 其實這個是可能隻寵物對個主人去帶他去享用這些為寵物所設計的、很繽紛五光十色不同的服務、是會開心，但是呢我又有一種感覺，就是其實可能個主人開心啲嘅。 係、冇錯， 即係個主人開心個過程多過隻寵物。 係啊，佢生個新髮型咁 樣。係啦，即係呢樣嘢，所以其實就真係好得意。咁但係我反而咧又即係聽到阿岑日飛頭先講嗰個大學研究話有十八樣優點咧，好多我都好同意。但係反而頭兩樣咧，即係話。減少壓力啊，降血壓啊，呢啲咧，其實你要隻寵物乖先得噶。即係可能我好中意睇有啲節目咧，就係、是、教人點樣養狗嘅節目。好流行嘅嗰個節目，近呢幾年好似少咗。早十年八年咧，你開嗰啲紀錄片台咧，日日都播嘅，不停重播嘅。有個好出名嘅人係教人點養狗，全世界有嚟過香港開講座嘅。咁咧，如果你只狗曳嘅咧，系唔能够令你减少压力，亦都唔能够令到你降血压，你要追住佢跑。所以我觉得你话，即系有啲人养宠物，佢当系一个仔女嘅替代品咧。其实呢样嘢咧系互相可以调翻转嚟睇嘅。我反而咧就睇嗰啲教人点养狗嘅节目咧，就学识悟出咗一啲点样凑细路嘅道理嘅。即系例如佢好简单，佢话主人俾指示。只狗嘅时候，俾指意只宠物，其实多数都讲紧狗啦。佢系专讲养狗嘅嗰个人。咁咧有一样嘢就系要坚定，同埋咧系你越多动作越激动咧，佢反而越唔听你话嘅噃。你系坚定嘅眼神同埋简单嘅动作去俾指示咧，佢先惊你嘅，佢先听你讲嘅。呢样嘢好重要。我发觉好多人去凑细路，譬如有啲家长咁样咧，嗰啲细路唔乖咁样，你见到个家长咧。哇，好激动咁样啊，好神经紧张咁啊，少少嘢弹弹跳咧，越系咁样嘅家长咧，个细路就越曳。 系啊，系啊。 你反而咧，即系中国人句说话，不怒而威啊嘛。 喂，其实咧系管治啊，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都一样嘅啫嘛。 佢都系一样啊，所以你系要令到人哋听你话咧，就唔系话好激动啊，好七情上面啊，好大动作啊，喐啲你就你自己啊先崩溃先，咁样你就人哋就唔听你，反而你系不怒而威咁样咧。教人养狗嗰啲方法咧，其实好多都系适用喺一啲几岁细路哥身上。咁、所以呢一样嘢，即系大家系可以互相参考。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几得意，可能真系得嘅。如果你咁样思考，你即系养一只宠物去陪伴你，可能狗嚟讲可能十几年咁样啦。其实可能真系你喺当中所需要嘅一啲耐性啊，一啲教养佢嘅技巧啊。未必要栽培啦，除非你谂住佢去参加狗展或者去表演嘅啫。呢啲咧其实同凑一个细路咧，好多嘢都系好相似嘅。 是没错。但是呢就有趣的。在西贡再讲回我自己生活的地区。周末呢就是一个狗展的。就是呢譬如说成日见有一个男人拖着三只贵妇狗。但是呢他是为了展示呢他每行几步就会停一停。因为很多人望嘛。太得意了太靓了。然后呢他会闹的。嘿闹啲狗啊冇家教。叫你唔好喐你又喐。即是他直情是那种父亲咁样带住三个女咁样，即系依个咁嘅情态系好有趣，所以咧，我谂咧嗰种交流咧，唔系我哋三言两语或者甚至唔系我哋亲自去饲养嘅人咧，系明白嘅。但系有啲数字咧值得留意咧，就系而家呢一个宠物嘅市场每年嘅增长率系其实好犀利，譬如美国人咧，每年花喺宠物上边咧都讲紧超过500亿。美元啊嚇，咁佢哋亦都地大添啦嚇，咁中國嘅寵物市場咧都係有成呢個增長率係27%，好犀利嚇。咁而差唔多一半嘅中國飼養寵物嘅人咧，係會喺線上咧係買嗰啲寵物嘅食品啊。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哇！嗰啲食品嘅購買率咧，尤其是而家啦嚇疫情啦。是兩位數，即係個 percentage 我只係嗰個百分比係增長。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已經知道我哋係同動物啊，同寵物嘅種類咧係共存、共生、共生活嚇。咁到底應該嘅態度係如何咧？咁我覺得喺一陣間即係新聞報之後咧，我哋都開放熱線咧，等特別啲養寵物嘅主人咧去講講。咁我哋嘅電話咧就係1872311，歡迎大家係打電話嚟。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 会在当地星期日出席保守派一年一度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并发表演说，将会在他卸任之后首度发表公开演说。消息指，特朗普将会在演说谈及共和党的未来和保守派活动。外界关注特朗普是不是有意在2024年再度竞逐总统。较早时，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议上发言，回顾自己担任国务卿两年几的政绩。他说在过去几个月被人形容是小丑和乡下佬，以及是邪恶的抗争者，但他对任内所做的事感到骄傲。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咧只系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有宗意外噶，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敬请小心。何文田就有爆水管啦，而家常胜街系唔能够转入佛光街，佛光街去何文田村方向近常胜街嘅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今日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啦，咁下昼1:30起啦，部分加路连山道、希慎道、棉花路会封闭噶，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屯门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 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没？可登入 photo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现在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会向每名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财政预算案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 不是说个个都有啲电子支付，佢直接可得旧年咁喺银行 pay cash 仲好过啦。 点解会搞到而家咁麻烦，又要去再搵嗰啲支付平台？农民生财嘥时间，7月先开始去登记咧。 咁你又唔可以交租啦？嗰1000元一个月，我都唔知点样去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下第二份财政预算案公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出向市民分期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你满唔满意呢？政府都建议担保失业人士借贷上限8万，帮唔帮到基层渡过难关？今年退税住宅减差饷少咗，市民收唔收火？财赤过1000亿要点样开源节流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而家咧讲宠物呢个话题咧，喺今个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咧，就肯定如我所料咧，就好多电话嘅吓。咁咧亦都有啲唔单止系宠物嘅养主啦，亦都或者唔好叫主人啦吓，养主啦。咁亦都系有一啲咧，就系旁观者都有嘅吓。咁咧就而家手头上已经即刻有一啲即系提出几有意思嘅话题嘅听众，不如我哋听听先啦，好嘛？系。我哋听一听电话先，系阿陈小姐，早晨。 啊，早晨啊 ，Hello， 早晨，三位。 你好，系，请讲。 你好，系。咁我就想讲讲诶，养宠物嘅人，即系本身我自己都有养宠物嘅，咁又有只猫，但系嗰只猫其实系流浪猫嚟，跟住就系有人即系因为佢个主人觉得佢唔可以同自己嗰只猫相处啦，咁所以就周围搵人要，咁我就要咗嘅。咁其实我会觉得咧，养宠物嘅人咧。即係未必係因為有愛心嘅，好似我有個朋友咁樣，咁佢咧就第一佢兩隻貓就喺街度買翻嚟啦，跟住買翻嚟之後咧，佢哋就好相信商業上嗰、那個嗰啲食品啊或者係補充劑啊咁樣，咁佢哋咧就會成日咧就捉嗰兩隻貓咧。就去食鱼油嘅鱼油丸，咁令到嗰两只猫就好焦虑啦，即系佢哋就好焦虑咧，就会匿埋一个角落，咁佢哋就嗰个男主人就会扯佢出嚟，塞粒鱼油丸入去俾佢，咁而嗰两只猫咧亦都因为咁，我相信亦都系因为咁咧，佢搞到情绪咧，因为猫情绪焦虑系会有。尿道炎噶嘛，所以佢嘅经常就会有尿道炎，但系个男主人又好舍得，啊、有即系病咁，我又带去睇医生，可能10000多啊咁样，咁就系循环不息咁样咯。咁本身其实我对动物就系、是、之前都系好似一般人咁样，即系好无知啦，咁同埋会觉得系即系。哎呀，好得意喎，咁咪养咯，咁样。但系其实自从我呢几年去咗喂流浪猫狗咧，咁我觉得其实有阵时人系因为要征服嗰样嘢，攞咗佢哋翻嚟屋企，咁系一个好自私嘅行为嚟嘅。咁好似我哋屋苑有个阿伯，咁佢日日咧都拖只，佢要用嘅木头车咧拖只陆龟来散步。咁我真系觉得好心噏。咁跟住我就问阿伯，我话咦，咁佢话佢买翻嚟嘅时候，佢唔知会咁大只。 咁佢話，我話咁我就同佢講，其實坊間有好多NGO 係可以接收綠歸嘅，即係佢哋可能過百歲噶嘛。係。咁跟住佢哋都話佢都係揾緊，因為佢話佢屋企個仔同新抱唔中意，因為只龜會成日屙屎屙尿。咁但係就因為人類嘅無知同埋個征服，仲有虛榮。搞到啲動物係非常之悲慘，其實真係好悲慘。點解會咁樣呢？譬如我行山嚇，即係啲蛇啦，而家開始即係佢哋會出嚟，佢哋只係經過條路啫。其實條蛇仲驚我哋嘅根本，即係如果你有啲知識都知道，其實你企喺度，條蛇根本就好快已經行過去。但係啲人咧已經一二三張用把遮咧，將條蛇鋸死咗， 因為恐懼啊嘛。 系啦，因为佢哋恐惧同埋佢哋嘅无知， 冇错， 而令到啲动物咧系受罪。咁另外，我想借呢度讲一讲咧，其实而家好多人带啲狗上去行山，咁佢哋好兴奋嘅之余咧，亦都令到自己嘅狗好兴奋。咁我咧，其实我就成日行山嗰度，即系其实我就会喺嗰个郊野公园，当我见到佢哋冇拖绳，我就会同佢讲：，哦，其实呢度又系有村狗。同埋咧，依度一走失咧係揾唔到嘅狗。咁我話其實你哋咧真係要拖好自己的狗，如果唔係佢哋唔見咗咧，佢哋就好淒涼。咁就真係好多唔見咗啦。咁同埋我話你嚇親啲村狗，啲村狗咬佢，你哋揾漁農處嚟捉啲村狗，咁啲村狗亦都係好無辜噶嘛。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冇去關注？佢哋只係關注自己嘅寵物，當係人咁樣。但係其實係咪真係係愛心呢？你只係一個自私行為嘅表現咯。 係非常之好啊，講得係啊， 好好欣賞陳小姐呢個電話。你繼續講。 跟住其實我而家咧有上去喂流浪貓、流浪狗。咁其實咧，我會覺得即係之前我會覺得，哎呀，佢哋好慘啊，喂流浪貓、流浪狗。咁我就喂，但我又會覺得，因為我咁樣喂，會唔會令到佢好繁殖而騷擾當地嘅村民，而令到當地嘅村民咧，本來唔係起殺機嘅，可能佢哋都會因為好騷擾佢哋嘅生活咧，會唔會係有啲動機會令到佢做咧？即係呢樣嘢我都會考慮嘅。但係其實我之前就會有諗，不如我揾下人幫手捉啲貓去絕育，但係咁樣係咪又令到隻動物好，定係要去承受更加多嘅痛苦呢？其實啲人嘅概念，頭先啊，即係講得好好二人化，你諗嘅係咪就代表啱呢？即係其實點解我哋成日將你諗嘅情緒而擠咗喺個動物去suffer我哋嘅情緒呢？因為其實真係好無知嘅，其實你去上到去，你就見到人哋嘅無知而提醒自己。真系唔可以咁無知咯， 冇錯。 好，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陳小姐，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咁你認為即係頭先你提出咗好多好一次中的嘅批判啊，或者一啲睇法，咁你認為其實我哋人啊，或者我哋都市人應該點樣看待寵物咧，甚至動物咧？ 其實我覺得動物應該係尊重生命嘅，即係其實我會覺得你唔需要。见到条蛇你即刻追死佢呀，即我唔可以担保条蛇唔咬你，但係其实我觉得喺你杀死佢之前，其实你应该係有啲嘢去防范。譬如我行山，咁我会有把遮嘅，即譬如我见到条蛇，咁我其实我都见到，或者我见到隻野猪，我见到隻野猪啦，即成日都会见到，咁我会企喺度，即譬如拖住我隻狗嘅时候，我就会等隻野猪走咗先啦，因为我怕隻野猪会因为我哋受惊，即令到佢受驚噶嘛，其實就係、是你要保護自己之餘都要尊重，唔係話樣嘢要殺咗佢，殺咗佢，咁就係一個解決嘅辦法。咁我又想問啦，之前就豬流感殺曬啲豬，殺曬啲雞，咁點解而家新冠病毒咁係咪一樣要咁樣嚟對待我哋嘅人類呢？點解要咁樣呢？點解咁可笑呢？做啲嘢真係好好笑，我真係覺得，同埋好悲慘啊！ 係啊，係。好，多谢陈小姐， 多 谢 你哋俾我 发 言啊，多谢晒。 好，阿陈小姐其实提出嘅问题咧，即系都唔系咁容易去选择。 我 觉 得 陈 小姐头先讲出咗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就系咧，我哋系要不停思考我哋点样看待个宠物或者一只动物嘅。同埋咧，你听到陈小姐点出嘅好多嘅观察同埋问题咧，其实宠物又好，就算系喺你屋企嗰只贵妇狗、嗰只宠玩具狗。整到完全唔係天然嘅顏色、天然嘅模樣，將嗰啲毛咧整到幾 fans、幾古靈精怪都咩都好，你日日帶佢食啲什麼寵物甜品啊乜乜乜都，佢始終都係代表住你同大自然嘅關係。因為動物就係動物，你 养宠物是不能够忽略了你要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你怎样看待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到生老病死那些关口呢，就看到这个人真正怎样看待动物的 了。嗯， 对吗？ 嗯，好。岑蜜菲，你对于刚才陈小姐的发言呢，即她真的是一个即我都认识的，有些人呢会关顾这些流浪的动物呢，又怕她没得吃，又怕她危险啊，但有挣扎啊，这些情形。咁咩呢啲所謂兩難色啊？喺同人同寵物嘅關係裏邊咧，經常會出現。你同佢絕育又唔好，你唔同佢絕，佢又會點樣樣嚇？咁仲有其他人又點睇？對其他人嘅影響又點？咁阿岑蜜菲，你覺得咧？你即係你認唔認識呢啲朋友，或者咧你點樣去睇佢哋呢種行為？ 嗱，我講咧就話其實嗰度好多問題咧，其實牽涉到嗰個名啊，個名其實代表好多嘢。宠物个宠字根本就有问题嘅， 系 你点解叫佢宠物呢？你宠爱佢啊嘛，你宠爱佢咧，变咗你同佢嘅关系咧，就表示一定肯定啊，反映咗所有养宠物嘅人都当自己系主人，宠物就系佢嘅，即系或者系 whatever 奴婢啊，或者系 爱玩物啦， 唉惨啊惨啊， 一个宠字啊嘛。但如果我哋养宠物咧，个关系唔系要做宠爱佢，而唔系。主仆的关系是以一种朋友的关系就不同了。你当个宠物，你那种那个动物是你的朋友，那你就会跟他互动，会互相尊重。你是个主人，他要听你点的嘛。那这个宠物第二样东西呢，就是陈小姐想讲他不喂流浪猫流浪狗，其实他自己忽略了一点，其实他会有好处的。因为现在有研究指出呢，你成日做呢啲咁嘅嘢咧，叫做帮人啊，助人啊，你系会体内会分泌嗰啲多啲嘅多巴胺嘅，即系话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嘛，助狗助猫都系快乐之本嚟噶，付出噶嘛，协助人啊嘛，所以你变咗你个身体上嗰个多巴胺多咗咧。多咗啲快樂激素，咁成個人都會開心咗。 不過呢個快樂一定係基於一個唔係話有工具性或者有目的性嘅做法嘅， 係 啦，咁先更加好。 即係我哋嘅旁觀者指出佢，其實佢有回報，佢自己唔知嘅，其實係開人開心咗嘅。 但係陳小姐，陳小姐係顧慮嘅就係對寵物嚟，對動物嚟講啊嘛。咦，我哋咪有下一個電話？係 啊，有一位蕭小姐等咗好耐。 係。 你好，蕭小姐，請講。 聽到， 聽到，好清楚。 係啊，係啊，我就養五隻嘅， 五隻嘅咩？狗 ，OK。 三隻都係松鼠，一隻貴婦，一隻唐狗，嚇。咁咧，即係兩隻都係收養噶啦。咁我自己對狗咧個睇法就係，我唔知點解我好中意，我都好似剛才你哋話齋，當咗佢係好似啲仔仔女女咁樣。咁同埋有時我又覺得講同狗都好似有個緣分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咧，經常見到咧冇人理啊，成咧，但到最後咧都係我自己去收養咗啦，即係或者對方會俾你啦，咁可能啲朋友知我愛狗之人啦，但我想講翻有一單咧喺三年前發生嘅，咁我就自己攞咗有一個婆婆佢嗰隻狗生咗。外来搞大咗个肚，生咗成七隻。咁嗰啲狗义工嗰啲问我哋啦，有啲朋友就话有冇人要啦，即系唐狗嚟嘅。咁我就自己未养过唐狗，因为我搬咗入嚟新界住咧，就大概五年到啦。咁啊住村屋，咁我谂住我有地方养，咁我就攞咗三隻。咁咧就三隻咧，就加上我自己嗰阵时有三隻。咁妈妈就话太多啦，你要一隻算啦咁样。咁我就要咗一隻算啦。咁就嗰只唐狗就由 B B 几个月大开始养嘅。咁啊开始大啦咁就由细抱到佢大啦，教到养到佢大，跟住呢喺佢一岁开始，咁我又啱啱由搬屋搬第二间村屋，咁佢开始呢嗰、那个性格就好唔同啦，一来越嚟越大隻啦，二来呢佢呢就开始袭击我， 哇 无端端，咁、 嗯、 我喺嗰段时间2018年呢我受伤咗三次，我总数呢块面同个头呢连咗80几针，咁我自己好伤心好难过，即係我觉得点解呢，因为我係爱狗之人呢，我係对佢哋好似即係仔仔女女就係好宠啦，真係好宠爱啦，咁点解会咁样呢，佢细个係好静嘅，但係唔知点解佢可以突然之间变晒性格，开始 你瞓咗喺度咧，佢扑埋嚟揽住你个头咬。 哇！ 嗯。 咁我啲朋友就劝我一次、一次、两次、第三次，佢话你仲要继续留住呢只狗。 嗯。 佢话你一定要放弃啦，佢话。 嗯。 咁其实我本身第三次系真系想放弃，因为伤得太严重，系、叫咗渔农署上嚟收。咁、但系我就喺嗰一刻，我就叫咗身边嘅问咗身边攞咗个七只狗咧，其他嘅朋友、问佢哋嘅狗而家个情况系点咧？即系会唔会又系咁样咧？咁佢哋话就冇咁嘅问题。咁因为跟住我话唔得啦，佢伤得我咁紧要啦咁样。咁、其实我个心咧，嗰种感受咧，好难受，即系好似真系人哋父母咁样咧。因为我自己冇生细佬过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咧，哇个心不停咁喊、即系我又唔系又冇打只狗又冇剩、我只系个心好真系好似人哋父母即系俾细佬哥伤。伤即系伤得好深咁样啦，跟住咁我朋友就话咁唔好啦，不如我哋嚟收走佢，带佢去训练学校啦、你唔好送去渔农处啦，吓唔好吓。咁、我咁喺呢一个件事之后咧，有啲朋友话斋，有啲咧就话其实唔应该咯，呢只狗仲有冇得教咧、因为佢个兽性咁样，吓、咁我都問過一啲訓練師啦，咁佢話有一啲可能叫隔代遺傳，又唔知佢即係嗰個種啊、因為佢始終係唐狗嚟嘅啫嘛，嚇佢嗰個可能佢有呢一個神經質啊或者乜嘢啊，所以你哋頭先提到咧話獸性，即係我又唔知係咪係啦，喺 trainer 嚟講咧就話我太過重得滯啦，冇俾佢分開主人。同埋嗰個狗嗰、那個威，即係邊一個嘅威 權力 啊？權力啦，係啦。但係咁，我自問係，我都承認我係只有縱佢。但係我真係唔明咯，點解佢咁樣襲擊完我三次咯？可以，但係佢可以之後又冇嘢喎。 係、好。 跟住嚇，咁、所以我就覺得，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 係。 知唔知道有一樣嘢叫做動物全心術噶？ 係啊。即系嗰啲 问题，嗱，我有个朋友咧就动物全心术嘅专家，喺美国。 我听过吓。 咁啊，问题咧就 教 猫猫狗狗出个问题咧，你搵个动物全心术嘅专家嚟同佢倾下偈，你就知道佢个 problem 喺边度。即系咪唔知佢个里边佢 系咪真系得咧？我都听咗呢样嘢，留即系讲咗好耐话全心术，但系我又有少少唔系咁相信啫吓。 我因为我试过，我识得呢个朋友系动物全心术专家啦。咁问题就话，我有个朋友就养狗嘅，咁佢就同我朋友只狗倾偈，嗰只狗就同佢讲过，我最中意食咧系啲白色嘅一粒粒嘅嘢，咁佢就只系知道只狗话俾佢听，个狗都唔知嗰啲咩嚟，咁问翻个主人佢知道，哦，原来嗰啲白色一粒粒嘅嘢就系将个腔味切碎咗，所以佢会 get 到嘅，啊，同埋佢问你最不满啊，我最不满我朋友个工人。蠢到死！ 系啊，我都听过有人咁讲，佢哋会知道唔中意边一个人嘅。 见过好多猫狗出个问题咧，经过动物全心出个全息，同个狗猫狗倾咗偈之后咧，佢哋知道个 problem 喺边度。 咁 可能你嗰只狗咧， 佢 只唐狗可能佢不满意你搬屋。 我都有觉得系，同埋咧，可能咧，咁而家后来朋友拎咗去训练学校成个月寄宿，跟住一直都唔俾我见。佢话你唔可以再去见只狗噶啦，因为佢见到你，可能佢又会起翻，记得翻。咁我觉得即系动物有时真系神经质呢样嘢，其实佢哋都有咯。好似而家我 人嘅人都有 嘅，系啊，真系噶，有情绪有脾气。我而家五只狗各有各嘅性格脾气，全部都老噶啦，十年噶啦， 吓。 但系佢哋都会知道你点样去对待嘅，同埋頭先你哋講到話齋咧，真係要好堅定去話佢哋咯，唔係淨係攞嘢打咯，我都覺得係要。 當然要令到佢明白啦嚇。多謝曬你，蕭小姐。 好，唔使。 咁啊，蕭小姐真係一個狗主啦，咁佢有好多經驗。但係岑日飛頭先你講嗰個咧，動物全心術咧，咁有一個比較科學性少少嘅稱號咧，就叫做寵物溝通師啊。咁咧就因为咧有啲人觉得好神秘啊，佢你点可以知道嗰只猫点解唔肯出嚟啊？咁咧即系困咗自己，困咗自己死都唔肯出嚟，连食都唔食。咁于是就要揾呢啲沟通师咧，嚟到同佢哋有一啲即系交流嘅啫，但系唔系用语言啦、啊。 咁然之後溝通師就會傳話話俾你聽。咦，佢唔中意個菲傭對佢唔好咁樣嚇，咁所以有啲人覺得好神秘。 係事實嚟嘅，即係我就唔認識即係呢啲所謂動物全心嘅技巧，但係咧我就好中意睇嗰啲紀錄片。咁其實好多動物學家咧，佢睇得出一啲野生動物嘅行為咧，佢個解讀出嚟嗰個邏輯啊，嗰個程度咧係遠高於一般冇接受過呢一類訓練嘅人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有時我哋見到一隻喺屋企嘅寵物，佢有啲行為，有啲蛛絲馬跡，你望落去你唔知佢做緊乜。但係如果即係諮詢一啲專業人士咧，係實在可以睇得到好多我哋未必知嘅問題。咁我相信可能好多動物全心師咧，佢哋應該係好認識動物嘅習性嘅，特別係家居嘅環境啊、寵物嗰啲，咁或者係真係幫到手嘅，即係同埋呢啲叫法可能都係即係我唔清楚啦，但係都係方便嗰啲寵物主人聽入耳嘅啫。你話揾個動物學家嚟咁解剖我隻寵物咩？ 唔係， 你揾個動物全心術，好玩啊嘛！呢、這個名 fans 啊嘛，係咪先？ 唔係，都有一定有佢嘅功能。 梗係有功能，我咪就話有咯，有用 參考 咯，有用咯。因為譬如好簡單，即係譬如你唔好以為嗰啲野生動物佢哋啲嘢係好似隨機行動，唔係㗎。你睇下嗰啲紀錄片咧，你睇下嗰啲譬如啲熊啊、啲北極熊啊咁，佢點樣湊佢啲細路啊，好仔細㗎。即係佢直頭咧，連咧哦，譬如三隻咁樣啊，老大、老二、小啊老三咁樣，咁啊跟住咧邊隻喂飲得奶多咗少咗，佢連嗰啲都要觀察埋，要捉埋㗎。如果有兩隻霸咗，另外一隻冇得飲咧，佢就掉走嗰兩隻，好仔細。即係其實動物的智力啊行為咧，其實不是我哋一般人以為話，動物即係識咩畜生，唔係，其實佢哋好仔細，所以是要認識的。 係，岑日飛啊，你有40秒到嚇，咁你覺得呢一個動物溝通師或者係叫咩寵物全心術咁啊，係有冇科學嘅理據咧？ 我唔識過有科學理據，但係我知道佢哋嘅技巧。因为我问过佢哋嘅技巧咩嘛，佢哋讲嘅技巧最紧要你点样啊？望实对方嗰只眼，眼四目相投，咁佢哋传出嘅信息亦通过眼睛嚟传出，你要收到，靠直觉，即系两四目相投嚟沟通。佢冇语言，我哋唔识狗，你又唔识佢哋语言系乜嘢？但你通过咁样嘅一种直觉眼四目相投嘅技巧咧，就容易能够咧系 get 到。佢究竟想點？ 但係我哋對人四目相投都未必會可以攞到喎。 你人與人與人之間，問點解我哋會有個名字叫放電啫？ 係啊，好，係好。阿岑偉飛一陣間咧，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再繼續啊，唔該。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同新加坡比较，香港嘅优势系连通内地同大湾区，而且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如果利用好国际认可嘅制度，例如系法律制度，加上本身嘅金融基础建设，将会有好大嘅发展条件。反观新加坡欠缺庞大嘅本地市场。许正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发展金融以外有乜嘢方法协助失业人士，他回应话：本港今年将会进行人口普查，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辖下的政府统计处设立了3000多个职位，优先考虑聘请失业人士。他形容有关工作好受欢迎，好快已经额满。他又说，不少在不同行业拥有丰富沟通和管理经验的人士都适合担当有关的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来年社会福利经常开支预算增幅是 16.2%， 是众政策组别中增幅最大的一个组别。他说现届政府已经不遗余力投放资源改善社会福利，在政府财政困难之下，来年的社福经常开支仍然有双位数字增加。罗志光在网志说，政府经常开支的社会福利部分亦都是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你对呢份预算案有啲咩睇法？ 听咗吴先生 汽车首次登记税，司长话呢个系攞嚟希望减轻个交通压力。我觉得乱咁泊车令到个街道好塞，咁系咪应该考虑其实增加罚款？ 听咗严生 经济差嘅时候先走去加，系咪一个啱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代步啫。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冇理由揾我喎、啊，人哋咁辛苦先挨到毕业。 再，我仔大女大，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揾食已经咁忙，冇理由有我份、啊。 终身学习，其实任何人都需要。一齐收睇电视节目《漫游百科》啦！搜罗不同范畴嘅学术讲座，让你都可以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好。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嚟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我哋今日咧繼續呢個寵物呢個話題啊，好闊啦嚇！咁一陣間咧都要講一講另類嘅寵物嘅。咁我哋首先聽一聽一位黃生係咪嘅意見先，因為佢咧都有佢一個經歷啊嚇。黃生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人係。我頭先聽你哋第一位聽眾啊陳小姐打嚟咧，就係、是、啊令到我啊要打呢個電話。佢講得好好啊，即係我本身咧就係、是、啊。养咗隻猫呢係14年、嗯、啊佢就年纪呢係16岁，我佢两岁嘅时候我领养返嚟人哋遗弃。过年之前呢，农历年之前呢，佢就无端端呢，即係最冻嗰段时间，係无端端一路都好好㗎，虽然佢好老，就係、是、走咗、 嗯、 即係有一朝係佢我觉得佢好唔舒服咁抱住佢吓。嗯就喺嗰一朝早咧，我已经谂住咧晏少少，即系带佢去睇兽医啊咁样。我已经系因为7点零钟，我好记得吓、嗯啊，一路同佢倾偈，佢已经系点讲啊？系好辛苦，我觉得佢。但系我喺度同佢讲，一路锡佢嘅时候咧、 嗯， 我感觉到佢咧系一路摇尾嘅，即系佢有一个反应咧，即系仲系。对我对佢嗰种感情系一个回应。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咧，呢只猫领养翻嚟咧，系因为前个主人咧佢有 B B 吓，就都未知道佢系咪会唔会影响佢嗰个敏感问题。咁医生 suppose 佢叫�佢唔好要啦。咁佢屋企有5只猫，全部送晒俾人吓。咁喺我攞佢翻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适应咧。都好凄惨嘅，即系我感觉到佢头嗰几日咧系好惊啦，一路喺度叫啦咁。即系当你谂我哋人有得选择，我去领养佢翻嚟，我可以唔要佢，可以要佢，好似我呢只猫咁吓。咁但系佢咧，佢哋咧猫或者狗都系，佢哋冇得选择嘅。咁但系佢啊，都系一条生命，因为喺呢十几年里边咧。佢俾我感受好深嘅，虽然我系俾咗一个我好坦白讲，我自己都觉得我俾咗一个照顾佢呢一生咧，都系尽晒我嘅责任，俾咗佢需要嘅爱，俾咗佢嘅安全感咁样。而但系佢俾我个回报咧，喺呢十几年咧系好多嘅，即系大家嗰个眼神啊，有时我唔睬到唔开心啊，佢会走埋嚟。你知猫系好高斗噶嘛吓，即系。但是有时他会看你的眉头眼额的、 嗯、 就是其实他们有感情有感觉，知道痛、啊、知道自己做错事，我不让他上饭台的、 嗯、 但是他呢就即是猫很蛊惑的，即是猫狗，即是我说蛊惑就是很聪明，半夜跳上去饭台，有时半夜走出来见到他，我闹他呢就缩埋耳仔，好像做了贼走了去的了、 嗯嗯 即系呢样嘢咧，即、就、系、是、我觉得我哋唔好当佢哋只系一个宠物，好似头先你哋两位咁讲，其实好唔啱嘅。佢哋系真系真真正正有生命、有感情吓，即系佢哋有嗰个感觉，但系佢哋就冇咗我哋人类啊嗰、那个选择咯。有时啊，头先嗰位小姐讲，陈小姐佢哋走去喂猫，我住喺码头附近。有多好多流浪猫，有两夫妇啊，我见到佢哋去喂猫，俾啲老人家闹嘅，吓嗰次我就代佢出声闹翻佢哋转头，吓、啊、即系有时我自己感觉点解我哋人类会系连嗰少少嘅啊，有时点讲嗰种爱心，头先陈小姐仲提醒咗我哋对一条蛇。 嗯， 系啊，佢唔会攻击我哋嘅。其实如果我哋系唔去打死佢，吓佢系虽然系有毒，但系佢唔会主动去攻击人噶嘛。点解我哋人类而家去对待啲生，即系有生命嘅嘢？那个头先你哋都再重提翻十几楼掟咗廿几个宠物落街，吓、即系点样可以做到我即系。唔想阻你哋咁 放心病狂噶， 多谢你黄生。 不过我就系听到阿陈小姐，我好感激呢个世界上咧，仲有好多好似陈小姐呢啲人， 有噶， 佢哋抽时间去、 哦、 去喂饲呢啲猫啊猫狗。 好多谢黄先生，系 啊，我又想回应一下，因为其实佢头先讲到只猫过身咧，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咁我养过一隻猫，咁啊时间唔系好长，因为佢有病啊，咁我病就梗系会死噶啦。咁啊嗰阵时系几时咧？就咁啱咧，就系沙士嗰阵噃。咁你知道沙士嗰阵嘅个都又系好似而家咁啦，包到成只粽咁啦，即系笠到实晒口罩啊咁成。咁咧就嗰只猫佢已经即系病啊，即系已经系好明显系唔得嗰种啊。咁啊拎佢去睇兽医咁。咁我笠实晒咁样嘛，咁拎住佢，佢冇反应，即系已经系虚弱到咧，系即系争在未断气嘅啫。咁但系咧，我除低口罩嗰一下咧，除低口罩啊嘛，除口罩咁佢认得系我啦，佢就用即系唔咁讲，又好似我唔知佢系咪用尽仅余嘅气力咧，就喵咗一声，但系冇声嘅喵，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个嘴系好似望住我想喵一声，但系我系听唔到声，因为嗰阵时佢已经系就死噶啦。咁即係我所以我好明白啱啱呢位听众朋友讲嗰种，你就算面对一隻动物啊，一隻宠物啊，佢唔係单单纯纯就係所谓一隻动物，而係如果你同佢有感情呢，你真係会感受到佢离开嗰种痛， 明白， 或者佢亦都会感受到佢唔想离开你嗰种之间嗰种感情，呢个系事实嚟。 系咁啊，头先黄少俊你讲嘅系一种互动嘅嗰种大家伤感添啊，吓，即系生命嘅。 即系所以呢一样嘢咧，我又好明白。头先点解佢话要提起话咩掉十几只动物落街嗰啲咧？其实嗰啲就真系纯粹当嗰啲系一个死物，根本唔系当系动物，系当佢系死物。 当玩完嘅玩具 系啦， 系啦。啊，咁咧我就想咧，而家趁翻整有十分钟嘅时间咧，有一个话题好有趣， 咪就 系 咯， 就系、是。電子寵物， 啊、 因為頭先你講嘅，尤其是黃生或者阿黃少俊你自己分享嘅嗰個方法，即係嗰種感受係因為一個互動同埋建基於感情上邊嘅一個經歷啦。咁但係電子寵物咧，就我哋會認為單向噶嘛，因為佢一個程式嚟嘅，咁佢又未必會回應翻個情感。如果係嘅，都係一種設計啊，唔係一個由衷嘅情感啦。咁嗱，岑日飛，我哋都記得啦，喺即係1997年咧，日本咧就推出咗電子雞。咁我唔知你有冇玩過啊？咁咧唔單止係風魔呢個日本嘅嚇，咁我記得香港都係好多人玩電子雞嘅，佢哋係要養嘅、哦。即係佢由蛋殼，由蛋開始慢慢養起，咁然之後咧就要入喂佢嘅，要陪佢玩嘅，佢又會死亡嘅、哦。你死亡你會好傷心嘅。咁但係當然你可以又嚟過咁又生咗一隻蛋，然之後又再養佢啦。咁你就即係如果隻電子寵物死咗咧，大家都會好傷心嘅。咁所以咧，啲學校啲老師好嬲，成日上堂就喺台底玩電子雞，沒收咗好多隻咁。咁而家最近咧，美國咧又出咗全新嘅電子寵物機。 咁其實嗰個情況嗰個設計都差唔多類似，就係你要睇住佢出世，跟住你要養佢，你要照顧佢，佢可能會病，可能會有死亡。不過而家就都係科技好啲啦，熒幕大啲啦，顏色多啲啦，仲有好多藍牙嘅配套啦，你可以就係同佢結婚啦，揾偶像啦，諸如此類嘅嘢咧，即係多咗好多。咁就同你嘅手機連結啦，等等咁樣。咁啊嗱，電子寵物咧，其實單向嘅，即係話你點樣對佢，你喂幾多俾佢，你有冇照顧佢，有冇掛住佢咁樣嚇。咁呢一個又係咪真係？另外一種寵物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牽涉到那個人他自己怎樣思考他和大自然的關係， 有大自然，他不是大自然， 是關的。因為為什麼聽我說，就是呢，如果他認為即是一個真正有生命的寵物，譬如貓狗，都只不過是一堆物質來的，他給什麼反應你，你覺得開心就行，你搓落他的毛上覺得暖，覺得好玩，覺得漂亮，那就行，咁佢就唔會覺得嗰隻電子寵物並唔係寵物㗎噃，佢都會覺得嗰隻電子寵物一樣咋嘛，即係佢一樣可以即係同啲朋友即係喺呢個平台上利用呢一樣嘢去有個互動啊，或者炫耀啊，或者佢覺得好玩啊。例如而家嗰啲好犀利㗎啦，而家嗰啲係即係由於我哋嘅即係 3D 立體嘅技術即係好先進啦，跟住我哋嘅人工智能又設計到好即係相對成熟啦，同十幾廿年前，而家嗰啲咧係有啲一座咁樣咧，就投影咗一個立體嘅東西出嚟。嗰、那個立體嘅圖形咧，可以係一個女人啦，多數啲人都揀呢個嘅。咁啊，亦都可以係你中意乜都得嘅，即係佢投影出嚟啫嘛，即係一個電腦咁樣啫嘛。咁你中意係貓狗又得，獅子老虎又得，咩都得。跟住咧，你翻屋企咧，佢同你打招呼。跟住咧，你心情唔好咧，佢就氹你。你想佢唱首歌，佢就唱首歌，再歌再舞。咁咧就好似一個魚缸咁樣嘅立體投影出個魚缸裏邊。咁呢啲其實完全佢可以好似係一隻所謂養喺屋企嘅寵物。咁樣你同佢互動，你可以同佢傾偈。我而家食緊飯，佢就問你啲食緊咩啊？即係假設係咁樣，其實全部都係人工智能編寫落去。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覺得一隻有血有肉嘅都只不過係死物咁樣去處理，咁如果你咁樣，你唔會覺得個電子寵物並唔係真嘅寵物嚟㗎。其實你都係你要嘅，只不過係一個有舊嘢喺度氹你開心，俾你玩，俾你有啲嘢去，有啲細藝。咁样啫嘛，咁其实电子宠物冇咩问题噶，如果咁讲法。 阿岑日飞咧， 因为咧嗱，电子宠物咧可以其实可以代替咗宠物，但系问题就话做咗到最后个阶段，要个生死关头。 系咯，咪就系咯。 如果嘅时候咧，你可以自我解释，喂，佢不过一个程式嚟嘅啫。但如果佢唔系电子宠物，唔系一个程式，而系有血有肉，咁呢个就出现咗养宠物嗰个坏处。咁啊，我自己养过啦。我以前年轻时期养过一只贵妇狗叫做阿财，中年嘅时候养过一只日本狗叫做大姑，死咗之后咧，个心都好噏嘅，都伤心一轮嘅。因为问题即系话，你嗰啲狗咧，通常佢寿命咧，佢系成七嘅，即系养咗十年嘅狗，只狗系七十岁噶啦，十二年就八十四岁噶啦，成七嘅，所以你一定长命过只狗嘅。咁所以佢死咗之后咧，如果你投注个感情太多咧，我识咗几个朋友。其实因为个宠物死咗而患上抑郁症，系嘛？因为佢伤心滞啊，解决唔到啊！你投注个感情越多咧，如果宠物一死咧，你好难释怀嘅。呢个就养宠物嘅坏处，系嘛？你唔好当系一个宠物嚟嘅，你变咗 系咁咧。嗱，电子宠物嘅问题咧，有啲人有啲忧虑嘅，就系话啊，如果佢死咗咁样吓，咁咧就你又可以再嚟一次啊，系嘛？咁啊 set 翻个程式。咁好似生命有 take two 啊，咁就驚咧，其實啲細路咧麻木啊， 就唔識珍惜 啦。即係譬如話，我虐待佢咁啊，佢死咗咁，我又玩個第二隻啫。即係呢個比較負面啲嘅睇法啦嚇，當然嚇。咁就會唔會係真係呢個出現？不過咧，總體嚟講咧，大家都覺得細路仔養個寵物咧係一個好好嘅教育，係一場好好嘅感情教育。即係你係會傷心嘅嚇，即係甚至閉門三日。咁但係你就會體會到你好深愛一個對象，同佢有交流有感情，係好個人嘅嚇。咁然之後你面對現實生活嘅呢啲所謂生離死別嘅時候咧，你有一個體會。 嗯， 這個真的好看個人，正如我們整集節目都很強調，就是養寵物的主導權呢，其實往往都是在那個所謂主人或者養那個自主身上，是即是你做得好的，你是盡責的，你是有投入的，那你就會從中在個過程中的得著會多咯。如果好像剛才有些聽眾朋友他說見過一些例子是不盡責的，或者是不好的，啊，或者 是我們都見到社會很多新聞都是有些人是虐待動物的，那就是第二樣東西咯。 嗯， 我想如果文教授即想在節目之前完之前提出這個電子寵物的這個問題呢，其實真的很切合我們現在社會嗰個趨勢嗰個發展嘅， 嗯， 即係咁你而家樣嘢都電子化啦，樣嘢都而家你上堂都電子啦，係咪個老師都即係咁上緊嗰個網課咁，即係係咪先？可能有一日就係原來唔使真嘅老師，揾個人工智能嘅喺度教你都得㗎啦，得個樣出嚟嘅啫嘛，睇唔到佢下半身嘅啦， 甚至樣都唔使。嗱，岑日飛，你一定睇過一套電影叫《Her》。H.E.R. 啊，咁咧就佢系一个程式，系冇样嘅， 系咯， 一得把声， 嗯， 你都可以爱上佢， 就系咯， 你同佢嗰个交流都好密切嘅，佢深夜见到你瞓唔着咧，佢会同你倾偈嘅， 嗯， 吓，即系得把声嘅啫，咁所以咧，即系个人嘅投射咧，喺而家今日嘅社会里边咧，由于呢个科技咧，即系令到我哋对于所谓真实有冇血肉之躯啊， 嗯， 即系所谓嗰啲虚拟现实啦，吓，或者头先你话咧喺个光度影个影像出嚟啊，咁要爱上去啊， 好贵噶， 系啊， 即系个问题就系咯，你系 give and take 定系净系 take？ 如果你系纯粹，即是在这个所谓饲养宠物的过程，你要的只是有一嚿玩具哄自己开心，你咪其实一嚿电子宠物一样满足到你的。 是啊， 是啊。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明白到所有的生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包括你自己啦当然。而是你在一个养宠物的过程中，你是思考着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我真的很欣赏刚才啊陈小姐的电话，我听到她讲一些例子，她做每一步呢都有再三思考。其实人真的要用咁样嘅态度去处事嘅，唔系话你，你睇到一个方向就死由一边颈死咕咕。其实你行每一步，你都系要不停再思考呢样嘢到底系咪要咁样做，系咪咁样行下通。好似头先佢讲话啊，得我想去喂佢，但我又谂下啦，我喂佢哋会唔会即系又磨灭咗佢天性咧？又即系又会唔会又反而令到，其实好多人都提出呢啲问题啦，应唔应该喂饲即系流浪猫狗，会唔会导致佢哋更加多聚集啊，更加多即系繁殖啊，越生越多啊，咁可能又唔好啊。其实呢个系牵涉到底人同自然，即系包括动物啦，点样去平衡互相，譬如话应该得到嘅资源。啊，或者譬如話應該嘅空間，諸如此類，點樣平衡？其實呢啲咧係牽涉到好深入嘅問題。 嗯嗯，阿岑日飛啊，我知道咧，稍後你就會講呢一個動物嘅權益啦，嚇權益啦。咁咧就都一定會掂到我哋今日咧提寵物嘅呢啲話題嘅。咁所以咧現時咧有好多宣傳都會話，睇你養寵物之前三思，因為咧佢一生嘅責任嚟嘅，係咪？唔係話你中意就咩，但係唔中意咧就揾人養啦，或者係送走咗佢啊咁樣離棄啊咁。咁呢個咧係以前冇提到嘅嗬，喺香港，但係近年咧我哋都唔知呢個係咪同即係動物權益都有關係咧？岑日飛 係啊，你因為問題你一定要照顧下佢哋嘅需求，好似以前未大家都睇過咧兩位。睇過嗰個少年派嗰套電影咧， 係啊， 係 係。少年派去到個荒島度，咪好大渣渣嗰啲叫狐獴咧， 係啊，係啊， 養啊， 係啊， 有人養啊，但係唔知呢種狐獴有個特性嘅，佢係好群體嘅。你攞翻一兩隻嚟翻嚟屋企養咧，佢就完全冇曬落去。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哋真係成個山頭咁多嘅。 佢哋個本性就係群體，佢哋分工合作噶嘛。例如佢哋會輪流有一隻就負責企到最高，好似企高樹高個頭就喺度把風噶嘛。好得意噶，輪更噶，佢哋自己識。咁如果好似阿飛哥咁講，捉咗一隻翻屋企，咁嗰隻咪完全冇曬佢呢一種天性嘅一種行動咯。 係，我哋見到好多社會動物，譬如話一個昆蟲添啊，螞蟻啊、蜜蜂啊，呢啲都係一樣，即係不能孤獨地去，就算你兩隻都唔得，係嘛？啊，所以咧，我哋 養雀仔都係啊，海闊天空任鳥飛，你捉佢困咗喺個鳥籠度，咁啊，即係幾慘？你話 所以成為咗文學嘅比喻，係啦。咁咧，呢個都係回應翻我哋今日嘅總結咧，即係話對大自然或者對嗰個物種嘅認識、個生態認識都係愛護嘅基本嘅態度。 咁样嗱，讲翻听日啦，星期一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变咗调嘅吓，不过我都好想听，就系、是、认识中共百年嘅历史啊。咁啊，马鼎盛嘅长项啦，仲有马恩赐同埋许晶嘅。咁啊，喺结束节目之前咧，送翻一首就系名叫《宠物》嘅歌，咁系由小肥唱嘅吓，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天，拜拜， 拜拜。 要是你寒冷，身的冷枕冷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低一千多万，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算梦幻，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谁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沦为行过从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往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只中够时间，不是你已另有伴侣，不想天真对不对，和他温暖午睡，多于被窝里。不够地位，无奈早撤退，我最好永远困在垃圾废纸堆，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See you.